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就琴日咧就终于就判咗暴动罪，第一次就因为暴动罪咧就判咗罪啦。咁有三位人听啦，就其中一位咧就系24岁嘅港大嘅学生，咁呢一个叫许嘉琪，咁原来双学士嚟嘅大佬，真系都好可惜喎，真系。跟住有一位就系厨师啦，30几岁嘅厨师啦，另外一位就系20岁嘅。一位学生啦，咁样样，咁就今日咧就终于就系判咗3年啦。咁我哋系咪有段片啊？系咪？我哋播一播先。 头3年，官话要为行为付出代价。 释放义士，释放无辜嘅市民， 冤狱出现喺现场，都当你系暴徒，有冇搞错？ 去年年初2010的旺角骚乱，三名被告被指向警员防线掟玻璃樽和竹枝，被裁定暴动罪成，星期五各被告判囚3年，成为事件中首宗暴动罪成入狱的被告。审官判刑时指是根据英国案例，最重要考虑暴力程度、规模，是否有预谋和有多少人参与。因为当人数多到去20-30人，群情汹涌嗰阵，情况就会随时失控。当晚有20几人向警方掟嘢，明显系想令警员受伤，而唔少警员都只系有简单嘅装备。如果冇戴头盔同盾牌，若果被掟中，一定受伤。佢哋生命未有受威胁，只系佢哋好彩。警员因为当值一定要留在弥敦道，审判亦都相信当晚被告是刻意带玻璃樽去，不是随地执的。但无论是什么原因，这些行为极之严重。 暴力就是暴力，不会因为施暴者背后的原因令暴力有所分别。 认为判刑需要维护公众利益和起阻吓性，被告要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一班支持他们的市民一直在庭外叫口号，甚至喊出来。 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反应，只不过他们用这个行为反对这个政府的不满。我认为政府应该要给他们机会。 本文前的黄台阳和热血公民的四眼哥哥都有到庭旁听。 有一年时间才会开审，我现在比较担心是陆续还会有更加多年初一的议事去上庭，希望这段时间尽量去支援多一点。 警方就表示欢迎裁决，而三名被告亦都计划就定罪和刑期提出上诉。 其实咧，即系你出咗呢单咁样嘅案咧，我觉得即系特首候选人咧，就最好就系即系其实系即系借一个表态嘅机会，做咗一啲补呢啲个 statement 嘅。咁就阿胡须咧，佢就啲人问起佢啦，咁样样，咁佢就好悍咁样讲啦，尊重法庭嘅决定。其实讲真啦，你系 self 反思列嘅，其实你系可以有 statement。 佢有少少噏咗两句嘅，佢就话 避免呢啲事情发生。 因为其实作为一个从政者，无论你点样好咧，应该问一个问题就系点解啊嘛，唔系点样啲人去暴动啊嘛，咁点样啲人去暴动，点样去处罚嘅，留翻俾法庭判决啦。但系点解呢个政府喺个管治过程里边会做到骚乱同埋暴动嘅情况出现咧？呢、个就系值得作为政府执政者去反思嘅地方。如果佢能够即系喺呢一度即系再详细去解释嘅话咧，咁就会好好。 系啦， 即系个社会撕裂成咁吓，已经去到即系咁多年嚟都未试过咁嘅暴动，自从2007年之后。咁呢个系值得所有从政者去反思嗰个问题嚟嘅。 点解？唔系你可以咁讲。点解会发生呢件咁嘅事？点解六七暴动之后相隔成50年， 暴动罪再重现。喂，呢个咪就系社会撕裂个恶果咯？喂，我就系反对呢种社会撕裂。 可能下一次辩论佢可能会识咁讲。 系嘛？知唔知点解会有三个人坐监，仲要陆续有嚟？就系、是、因为梁振英路线啊嘛，而你系代表梁振英嘅，系嘛？嗱。林郑月娥上台，将会有更加多年轻人坐监。大家想不想要一个咁嘅香港？ 唔系，不过佢个 style 就 应该咁样讲啊，大佬。 佢本身 style 都唔系呢一种嘅。 咁所以好似我头先嗰个语调同埋嗰个嘅分析啊架构里边，咁你咪即系可以作为佢个即系宣传嘅重点咯。嗯、就话我哋应该作为从政者去反省一下，点解社会会造成暴动先？ 系， 即系我哋问一个问题，就系叫 why。But not how，、 嗯、 你问 how 梗系容易啦，即系法庭梗系做紧 how 嗰样嘢啫嘛，系点样去搞暴动啲友，所以我哋要惩处佢。但系你问翻个社会最深刻嘅问题就系点解啲人会搞暴动先？点解有机会俾人搞暴动先？ 系啊， 呢个先系我哋作为从政者应该要问嘅问题啊嘛。如果个社会相安无事，大家一个公平社会里边，大家都能够即系向上爬嘅。边有年青人对个社会会不满到去到一个咁嘅阶段咧？甚至会提出港独呢个议题咧？ 嗯， 喂，老共，喂，你当年都识咁屌国民党啦，今日你问翻自己啦，系咪？当日你唔系咁样质国民党嘅咩？当呢个蒋介石当权嘅时候，点解个社会会有咁多人出嚟暴动？点解咁多社会有咁多人不满你？点解你仲要用即系开枪嘅方法去解决群众运动嘅问题？哦，今日。自己食晒啦，啊！全国各地都食埋啦，连香港都有国际城市咁公理嘅社会，啲后生仔都走出嚟。 嗯， 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嗱呢一个嘅暴动嘅判刑咧，其实一个好好嘅反应系乜嘢咧？你冇得唔走非暴力抗争嘅路线，即系正如嗰个法官佢唔系错得晒噶。虽然你话因为佢系建制嘅一部分，佢有阶级性，所以佢话无论你背后乜嘢嘅良好嘅动机都好。你是不可以用这种手法去抗争，同埋用这种手法去争取你自己的东西。第一讲过很多次，不过不厌其烦，借这个机会，你是拿不到公众的支持，你是没有社会基础的。香港不是去到当年清朝的年代，是透过所谓的勇武的抗争或者勇武的革命是可以解决问题的。现在的文明社会已经是不掰这一套东西的了。你是没有社会基础。第二，你想想你自己的成本效益几大。 嗯。 你为了突显这个小贩政策的不公义，或者突显这个老共不断是渗透我们香港，你用暴动这个方法，用掟石，用掟玻璃樽这个方法，你自己的代价是三年。扣埋三分一假期好啲，即是两年到才出得返嚟。社会亦都不会因为你咁而反省咗。嗰、那个问题噶，其实要反映嘅已经反映咗噶咯，觉得呢个社会矛盾好严重啊，政府好不公义啊，贫富悬殊啊，我哋年青人冇机会啊，甚至乎即系香港人嗰个自主性同埋嗰个嘅所谓嘅空间自由系不断被蚕食啊，唔需要你反映，香港人都知噶啦。 唔系出边咪就系都系抵死啊！即系你好， 我好同情佢哋，我觉得唔应该系咁样一时冲动嘅，我都冲动过好多镬。但都未至於去到呢個階段，唔會不合乎成本效益嘅，因為右翼嘅人、勇武嘅人，佢哋最中意講噶嘛。你過去嗰二三十年嚟一事無成，你即係同我講成本效益啦。咁、你而家咪仲冇成本效益？ 係 咁已掟嗰幾下，就坐多三年監啦，大佬。 仲有人犧牲、啊， 仲係一世孭住、啊。 唔係，同埋最大件事就係咧，你喺雨傘運動之後，不斷咁樣樣將用呢、這個。勇武抗争是将这个社运尝试去将社运去重新定义，或者是重新 set 一个更加高的门槛，是令到人更加不敢走出来，这个才是问题嘛。你说什么是维稳，成日说和理非是维稳，其实根本上你是 scare 那些人，阻吓那些人走出来是更加维稳嘛。 因为只有和理非这个方法，你才可以将你的议题逐渐逐渐地累积更加多的群众去支持嘛。哇，好简单嘅道理嘅咋，你嘅小贩政策啊，即係做得唔好，系人都同意啦。但个问题就係你都要更加多人去支持你，同觉醒个过程里面都要有时间嘅。 而家你一搞呢一镬嘢，唔单止系将嗰个焦点系转移咗，咁嗰样嘢系咪暴力啊？其实已经系掩盖晒你个议题噶啦，同埋将本来你累积咗一个支持嘅群众系一 Q 俾人打清台。 嗯， 就算呢班人系无罪都好，因为跟住陆陆续续有排队嘅，嗰啲人都唔敢再继续出嚟抗争。 嗯， 喂，呢个先系我哋运动需要考虑嘅问题啊！唔系因为怕坐监啊， 嗯， 怕咩坐监？即系你面对一个专制独裁嘅政权，正如有啲人喺度讲话，你唔出嚟坐两下监，点会可以令到人反省？但系调翻转头讲啊，而家你就系因为呢啲人坐监啊，更加冇人敢出嚟抗争啊，连和李飞都怕咗啊！ 嗯， 喂，我点知你教协第日搞嗰个游行会唔会又掟石嘅，大哥？ 咪都唔使我自己掟，你揾两个唔知咩人，你老共揾两个唔知咩后边掟多两下，你就可以屈埋噶啦，好似呢一铺咁样。 跟住你 follow 嘛？ 其实系转变咗噶啦，佢而家有啲官话，即系今日睇有啲律师个讲法就系话，你坐你暴动罪，你唔使自己亲手掟嘅。 你只要是参与其中， 有人系啦，有人掟你，企喺隔篱，你企喺附近，你喺个集会里面，咁啊可以入埋你数。 唔系，当然佢嗰个定罪标准系高少少， 嗯， 即系佢嘅一定会话咧，你系咪一个 active 嘅 organizer 或者系 participant？ 唔系， 佢一定会用呢个标准， 佢有个概念嘅，即系呢个就有一次咧，唔系佢衡量两样嘢啦，即系其实唔系佢主要衡量四样嘢，第一就系所使用嘅暴力程度， 咁唔使谂啦，呢个你掟石、掟玻璃樽、 掟玻璃樽啦，系嘛，咁你掟玻璃 嗰啲都系人嚟噶，虽然嗰啲系黑警， 系啦， 系嘛，如果用你呢个逻辑嘅话，你应该全部杀晒， 系啦， 嗰几万差佬， 所使用暴力嘅程度咧，就系你自己个人啊。用嘅暴力行为，即系你自己个人里面被判嗰个人个暴力行为。但系第二就系呢个暴动嘅暴乱嘅规模啦，即系咁讲。嗱，你记唔记得？即系呢个咧， 呢个唔使争议噶啦。暴乱嘅规模，你由凌晨点零两点杀到去天光，嗰五六个钟头， 又有纵火， 系咪？ 又烧车， 你又烧呢个的士， 系啦。 喂，嗰个规模好严重噶啦，个暴力程度，你又玻璃樽，又石头。系嘛？又烧的士咁，喂！喺嗰日啊，有一啲嘅社工，佢私下嘅啲研讨会讲，佢话鸡蛋同高墙啦，喺当晚嘅现场啦，佢真系觉得反而差佬系鸡蛋屌， 嗯， 唉，系真系值得同情啊！所以大家撇开咗啊，曾建超嗰单嘢，即系抽空嚟讲咧，喂，嗰晚佢真系几惨啊，大佬，无端端俾嗰啲上司点啊，屌，都唔知点解成个部署有问题嘅。平时要驱散呢啲群众，咁咪搞咁耐噶？ 同埋 点会越搞越激烈噶？ 即系 delay 咗噶嘛？因为你记唔记得嗰晚？ 跟住你又塌晒 Q， 无端喺度傻佬仔喺度开枪，系激起群众。 啲速龙小队好迟先嚟， 好迟先嚟。你唔好话速龙小队啦。 所以一路有人估呢一单嘢系有少少阴谋， 系有阴谋啊！阿梁振英又无端端喂五年系嚟系五年特首啊，做咗佢系其中佢唯一一年佢系唔放假噶。 喂，同埋一车啲石头过去旺角， 啊！ 你叫我而家车，我有车啫，但我冇石头噶嘛，大佬，你好似部署咗咁。 所以有冇预谋咧？呢、這、一个 唔系你话应该咁讲，所有咧孤立嘅事件一拼埋咧，就觉得奇怪。可能黄台阳、梁天琦啲人叫佢喂，屌大佬，你补选形势唔好啊， 嗯， 啊你学阿长毛咁撮下位啦，咁样系咪啊？即系去嗰度冲击下啦，咁样可能佢系其中一个喺成套嘅剧本里边嘅其中一个角色嚟嘅啫。 嗯， 咁跟住可能咧有啲人咧就已经一早布咗咧一扎咧石头咧就系、是、去噶啦、 嗯。 跟住其实而家可能俾人判罪嗰班真系啱啱路过嘅咋。咁你摆得石头喺度咧，起响响咯，差佬又开枪喺度配合咯，速龙小队又未到咯，咁咪掟咯，咁咪玩完咯。喂，所以一路点解大家讲，你只有一个道德高地搞群众运动，你作为一个抗拒呢个当权者，尤其是庞大势力当权者嘅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系非暴力抗争。即使我拉你未经批准集会，屌都系罚钱啫。系嘛？甚至乎大家推下撞下，都系告你行为不检啫。甚至乎系告你呢、這个非法集会好未啊？即系所谓 beach of the peace 啊，即系破坏社会嘅安宁，系未至于去到而家咁大镬啊？你都系做下社会服务令啫，大哥，系嘛？你仲可以凸显社会嘅不公义，甚至乎系成架国家机器嘅压迫，即系我讲紧我哋嗰种 style 啊，嗰种公民抗命啊。 你仲可以能够系体现呢样嘢出嚟啊嘛？而家你为乜为咗乜嘢？喂，叫你去勇武抗争嘅，你有全部冇事嘅。黄毓民冇事，黄杨达冇事嘅，陈云冇事，所有鼓吹嘅人全部甩烂。你听佢讲，听佢老点你？喂，真正嘅领袖阿泽，我顶。 嗯， 我叫你勇武抗争啊嘛，我都有 demonstration effect 噶，我话俾你听，我点勇武，有咩事得噶啦，你行开，我嚟。 所以咧，呢个咧，我又谂起咧，有个网友咧，早嘅喺个 Facebook 嗰度就话咧，当年咧，我记得咧，当年黄毓民咧，即系初咗社民连嗰阵咧，啲僆仔未够十八岁咧，就会同佢讲：你行开一边。即系普通以前啲游行好斯文噶啦，即系都叫佢你同我行开一边，你唔好留喺度。即系如果出事，你就走啦。而家咧，你去近两年咧，佢出去讲嘢咧，就话啊，我哋点样阻止到年轻人咧？年轻人要做嘢，老人家阻止唔到噶。喂，睇到成件事系真系好黐线嘅，其实而家。 喂，你作为一个群众运动嘅领袖，作为一个意见嘅领袖，你要保护你嘅群众，你除此以外，你就要自己身先事出啊嘛。嗯、Anthony， 我要你 follow 我嘅，我表演一次先啦，我去承担一次代价。喂，同埋我系有 preconceived plan 嘅，我系有计划，我有预谋。我是走去掟石，是被人拉告暴动罪，凸显这个制度的荒谬，凸显这个的独裁政权的不公义。那你当然自己身先事卒啦。如果不是我怎样做领袖啊，我怎样带领群众啊，我自己不顶一板。好了，你又讲就讲了大声，在网上节目里面，在你的 Facebook 里面在那里宣传，没晒影的。那天年初一你的人去晒哪？ 嗯， 喂，难听啲讲，而家呢班人系 follow 咗你所讲嘅路线，系出事啊！你点样赔翻俾佢？ 你话香港应该要有暴动，即系或者要有啲即系政治犯先至有希望噶嘛？咁你要话俾人听，你话俾香港人听，有咗暴，喂，终于有政治犯咯，系嘛？阿毓民你话哀惊勿喜，咁啊希望喺边啊？ 冇啊，冇希望话俾你听、嗯，因为点解咧？即使好似我哋嗰啲咁嘅经历嘅人都好，我系会同情你。但是我不会支持你继续去这样做的，因为害死你的，也都害埋我哋整个运动。我哋嘅群众是越来越害怕，就是说点解我下次我出来游行的时候，我一家大小你是不是掟石的大哥你？我怎知道你会不会啊？咁样系咪？当然你说现在整个本土派和所谓港独的运动一夜被阿爷打巢了，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件好事来的。虽然我们大家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什么，但阿爷这样打落是对的。你唔敢打嘅话，我哋根本成个反对派嘅运动系冇得搞 嘅。嗯， 所以呢班真系抵死嘅，即系梁右啊，由梁右开始啊，青年新政啊，杀到落去黄毓民呢班友仔叶普成啊，系抵捻死嘅。佢哋所谓嘅路线，佢哋所谓嘅主张，唔够两不出两三年，即刻全部泡沫化， 玩完啦，冇人记得佢啦。 唔系佢 你搞到香港人到今时今日。将呢个薯片叔叔变成我哋嘅偶像，同埋我哋所有香港人嘅民主嘅寄托同希望，都系咁嘅原因啫嘛。我哋有乜拣啊？你将我哋拉到去最尽，发觉系唔得噶啦，好大嘅 setback， 好大嘅失落，咪翻转头咯，咪翻转头咯，仲大镬啊！所以我话，其实谂翻转头。你逼我再做决定的时候，我都会投薯片，但我会苦心自问，问自己一个问题，其实我是降低了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但我没办法了。喂，这个是两难来的，因为你包仔搞到扯到这么行，扯到这么准，所以我们现在要还退步了。你说二三十年你一事无成，现在是退步紧添啊！屌，对民主运动来讲，有什么办法啊？ 即是昨天这个三位疑似被判。我想很多人，即如果你真的真心相信这个勇武抗争的，你应该吃不落饭的，大佬饭不安乐的。喂，毓民昨天做什么啊？他还走去拉头马顶你个肺。 昨天星期三咩？ 即我不知道，我见 Mary 关，阿 Mary 关他登了张相在这里，他说教主又拉头马了，是吧？即是这个苹果日报的15号、啊、15号即是前日、啊。哦，即系暴动罪之前嗰日啊，佢真系拉头马。 喂，咁你所以大家应该要反省呢个问题就系、是，喂，鼓吹你嗰班人 是真心定是假意。 同埋头先我睇嗰段片我都觉得喂你嗰啲大佬去咗边度即係你三个暴动罪上庭要判啦咁然后你有冇人吹鸡呀你啲大佬你係咪要出嚟撑啦 四眼哥哥囉黄台阳囉。 屌你呢两个边撚过啫 ,Q 人识佢咩。 所以我就话佢呢两个梁天琦都好啦都系劇本嘅一部分嚟。我深深相信佢系劇本嘅一部分嚟㗎。喂其他啲有即係你又系劇本嘅其中一个小角色就系拎石去嘅。你呢就系负责去即系嗰日啱啱行过呢个旺角啊一时气氛走去掟嘅。跟住你呢就系亦都系跟住佢又掟呢跟住就拉咗你屌。喂嗰啲全部系断正㗎。 嗯。 点解呀喂嗰、那个系有个男衣个女仔嘛。 男衣个女仔咪就系嗰个佢家。 佢一路影住佢掟完跟住捉埋你全部喺镜头里面、啊、你仲唔系断正咩大哥点样淫得甩啦。一个戴住个面罩以为好过瘾喺度掟。人哋揾个旧老细出嚟认佢屌， 唉，咁真系仆街 啊！呢个系咪 Anthony 啊？ 嗯， 即系控方啊！喂，你话呢个世界，唉，总有唔好彩嘅，可能嗰度加加埋埋成百友成千友去掟 呢啲本土派咧，即系讲真，真系喂 DNA 都系仆街嚟噶啦！即系，唉，我讲下周树峰吓、啊，即系我哋有段片啊，播算。哦，新闻啊， 系啊， 唔系有段片咩？有录音咩？ 咁你繼續講啦。 喂、哦，周樹峰阿田 Sir 熟啊，唉，你講兩句。 我唔熟啊，完全冇跟進呢單嘢。 你冇跟進呢單嘢啊？咁啊，據聞咧就係話啦，即係其實咧就是、最近啊，咁你又換屆啦、換裝嗰啲咁嘅嘢啦。 中大學生報咧， 中大學生報咁啊，編委會嗰啲之類咁嘅嘢啦。咁就其實有支裝就叫我唔係好識讀嗰個名。 破片啊！ 破片 啊！ 破片啊， 系 点读啊？点样好烂 片啊 ？P I N G 啊，片啊， 吓 破片， 破片 ，OK， 咁就哇，即系其实又系好似旧年嘅格局咁样样啦，又有本土装，又有左胶装咁嘅意思啦，系嘛？咁我诶啱啱揾到段 YouTube 啊，咁啊阿水哥帮手播播啊， 好啦，咁啊睇睇先，我都未认真听佢究竟嗰段 YouTube 喺度搞乜鬼嘢真系 破片。 佢嗰个骈文嘅骈啊， 骈定咩啊？ 骈文啊，即系啲古文嘅咩啦，嘅一种格式啊。 咩意思啊？ 唔知啊，有少少我估都系啲即系破旧嗰啲嘢啩，即系要抄嗰啲文件先知啊。呢个就 好，睇片 好。 喂，就咁嘅吓，睇、啊、过大家咧讲嘅嘢，咁咪有啲嘢想讲下咁啦。第一咧就明你哋想玩咩嘅。想玩大熔炉，想玩 Fusion， OK 嘅。基本上咧就两条主线啦，你 IDA A 主线咧就系、是、明刀明枪打啦，吓、啊、咁但系睇过你哋唔想啦。咁 B 主线咧似乎行呢、這、一个大熔炉呢条线咧，似乎几吸引嘅，我觉得。咁就选区嘅重点，我就唔知道你有咩谂法啦吓。咁、啊、但系经验证明咧，就打得系赢硬嘅。你哋今屆都係嘅，個問題係學生部個朵太臭、啊、學生部個朵太臭，對面係唔係的系裝呢係唔緊要嘅，同我哋上年選舉一樣，佢係咪真係的系裝呢係唔緊要嘅，問題係呢你搞到佢哋係咁個核心就係、是、啦、因為其實雖然我哋都知道佢係啦，咁但係佢哋會極力否認啦，咁但係你就鋪天蓋地係咁嚼佢得啦。咁嚼佢嘅方式呢就唔好自己嚼 ,ok? 搵你身邊啲人嚼。記住醜人唔好自己做 ,ok? 醜人呢搵你身邊嗰啲人做，搵啲匿名媒體做，搵啲 remote 嘅人做，就唔好自己做。 中大選民手記。 係啦，中大選民手記。咁但係同時呢就將佢哋 remote 嗰啲人呢，佢哋 remote 咁樣屌你哋啲人呢，譬如中大選民手記咁樣呢，你就係咁都嚼啊，係同佢哋嗰啲裝呢係同出一次嘅。最緊要就係咩？最緊要就係喺個輿論上面呢，或者媒體或者網上面呢，有任何人一幫佢哋講嘢呢，你就即刻話老鬼乾淨，你就即刻話係呢一個有陰點，又係佢哋嗰啲外圍組織又鞏固佢哋自己嗰個利益集團，一定要做呢樣嘢，不斷打到佢變得係咁，你就贏撚硬。因為學生會咁多年嚟個名太臭，一事無成啦，跟住立場偏頗啦。咁我相信你哋而家玩大熔龍呢條 trend 呢就好啱打的係嘅， 因為是正如我們當年星火上莊一樣，我們做的事就不是 promo 本土技術發製師，我們做的事就是 promo 另類觀點， which is 你們口中的大熔爐，就是簡單來說一句講曬，就是我們不可以給我們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呢是即是叫做壟斷了同學的利益。你們的場合就是呢，你不能夠給編輯那個政治立場或者那個意識形態呢就抹殺了其他人的觀點，你做回媒體應該做的事情。 是的，真的。喂大佬，他又說人家老鬼乾淨，他現在不能是老鬼嗎？喂，即是你咁撚樣都得嘅？喂，點解學生報個朵咁臭？就係因為你啲撲街造成㗎嘛，賊喊捉賊。 咪同埋咧，我覺得即係最值得反思嘅地方就係、是、咧，有啲嘢做到呢一個嘅學生組織，大家都係年青人，有啲嘢明刀明槍， 使唔使咁多陰謀啊？ 唔使搞咁多手段，你反而咁咧、啊，就睇得出你成班嘅所謂嘅本土派同埋右翼呢班人咧，其實都係偷雞摸到嘅人。 嗯。 喂，以前即是我哋年少气盛，喂，我明妥你就唔妥你啦，我批评你就批评你，我使乜假手于人啫？我使乜借泽把口？我使乜借 Anthony 把口啫？喂，我到而家几廿岁都系咁啦，我使乜借你哋啊？哎，屌，戆居嘅你真系。喂，如果你系自己有理想、有原则、有立场、有方向，认为呢样嘢系啱嘅，使乜搞呢咁嘅阴谋诡计手段啊？咁你同梁振英咁嘅分别？ 唔系啊。点解话呢班成班本土派呢班閪人咧，都系一幼稚路咧？就系、是、自己有啲閪阴谋，就唔自己做，就好似旺角暴动嗰单嘢咁样样，有啲閪佬想搞出嚟，但系揾啲戆鸠，即系走去做啊嘛。头先周树峰就系咁啊嘛，话要揾啲匿名媒体啊嘛，话揾啲真心交仔去做嘢啊嘛。 唔系佢仲有卧底插喺对面嗰啲做。 啊 卧底插喺对面， 系啊，玩埋卧底啊， 唔系因为咧中间有啲，因为嗱呢单我冇特别 follow， 不过之前我一路有望下啦，我自己中大毕业咁样，因为佢有卧底喺对面之装啦，咁啊喺啲 WhatsApp 嗰度之后又攞翻公开啲 WhatsApp 出嚟审判啦，即系佢系做埋呢啲嘢，咁我就话喂大佬，我哋搞你唔系搞学运嗰样嘢咧，就系、是。搞学运点解崇高，即系点解学生光环特别有光环，就系道德高地啊嘛。 嗯， 而家大家嗰个震撼嗰个位就是、喂大佬，你搞大学，你大学生选个庄啫，你使乜出埋啲咁嘅手段，又卧底，又爆料，又咩？ 似老共嘅手影嚟噶， 就 系、 是，唉， 你仲要数埋， 因为呢啲嘢你搞渗透人哋嘅庄派卧底，甚至乎教人呢啲咁嘅阴谋诡计。喂，老实讲，转咁大个圈。为咗赢个选举，喂，唔系好合乎成本效益噶、啊， 咪系咯？ 喂，我哋谂住出嚟做嘢，又谂住冇钱嘅，都系谂住义务工作。喂，点解人哋会 appreciate 学生运动或者啲 NGO？ 成日谂住大家都系义务嘅啫，咁、做啲嘢就正正经经啦。因为嗱，如果你话有钱跟瓜葛嘅，哇，一系你攞五嚿水，一系就我攞五嚿水嘅，梗系要谂尽阴谋诡计，睇下点样可以过到关啦、啊。喂，义务工作使乜咁做咧？除咗你系职业学生之外，除咗你系老共，你当年老共都系噶啦，渗透几多人喺嗰啲大学生会入边，系咪？江泽民都系嗰阵时候愤怒鬼嘅啫嘛，系咪？而家啲中共领导人再上一批嗰班，全部参加呢个解放战争嗰班，全部都系地下党员嚟噶嘛？喂，除非你系咁，阿德怀松，你使乜做埋啲咁嘅嘢啫？系咪？赢咪赢咯，输咪诶悭翻悭翻啖气咯。喂，赢嘅目的系谂住你要贯彻你自己嘅理想啊嘛。喂，所以嗰阵时候咧，学联散嗰阵时候咧，呢班友仔又系戆居，佢真系真心交嚟嘅，即系无论阿周永康啊、岑浩辉嗰啲咁样嘅， 嗰阵系罗冠聪做紧呢个。 喂，嗰班友仔，我哋本来嗰阵时候想真系走去撑佢，喂，起码都社会舆论去帮下你嘅，佢就话惊啦，就好似头先周树峰咁讲啦。就话咧老鬼干净啊，继续延续嗰啲咁嘅路线，你自己都其实系信咗呢一套嘢啊嘛，咁多年系一事无成啊，觉得即系老鬼干净系唔啱啊嘛，喂，老实讲，我哋讲乜 Q 嘢正啊，大哥，我哋俾下意见都唔俾啊，大哥，喂，我哋都有份搞出嚟噶、啊，个组织唔系你搞出嚟噶噃。即系所谓嗰个传承啊、交流啊，唔系话要干预你，同埋你一齐投票举赢你啊！喂，我系为咗你着想啊！嗱，你一中呢班咁嘅友仔嘅计，你叫我哋唔好出声，我咪唔出咯！屌，真系大佬！喂，最惨就系、 喂，你唔好帮我嘅下一代决定啊，大哥。究竟几间大学嘅学生会究竟应唔应该系组成学联？喂，你而家呢一届嘅人帮我哋下一代去决定，虽然我就冇下一代，目前嚟讲啊。喂，但系你都唔好帮我你嘅下一代决定啊。系咪先？几难得啊！全世界所有呢啲咁嘅学生组织都已经系四分五裂嘅，不过人哋冇所谓，因为系西方民主嘅社会，有事嘅时候啲人会企出嚟。你睇下而家，俾嗰班所谓嘅本土、伪本土，全部渗透晒呢啲学生会，有咩搞出嚟啊？ 呢个我 有咩搞出嚟啊？过去嗰年几两年以嚟， 呢个就谂得一 运动都冇，系咪？ 呢、這个就谂到一样嘢咧，中大学生报咧，即系当然我自己做中大毕业生，我觉得系一个最后嘅左翼阵地啦。不过咧，我第一谂起一样嘢咧，而家拗紧啲咩咧？其中一个位就系、是、其实中大学生报每一年都会继续印六四特刊， 嗯， 即系佢系攞紧嗰个中国民运基金，你应该知边个啦吓？ 中国民主基金 系中国民主基金，佢印紧六四特刊系继续宣扬紧嗰样嘢。咁如果你即系所谓左胶装接咗咧，咁嗰度应该就唔使做啦，我估。 嗯， 即系中间我估佢再有多少少呢啲嘅计算喺里边，即系佢做本土派，佢要做啲乜嘢咧？系咪继续拆紧大台，定系你即系好似你讲嘅职业学生咁样？ 本土派，你睇佢几个学生会上台已经知啦。喺六四嘅问题上边，喺七一嘅问题上边，你记唔记得？六四就好明显，就系话我哋唔好再参与啦嘛。 嗯， 关我哋香港人乜差嘢事啊嘛？甚至乎讲到即系中国有民主，我哋香港扑街添啦，仲大镬添啦。七一就话唔想同嗰啲权体又一阵话嗰啲议题又唔啱啊！几大学生会唔会喺度发表声明嘅？ 嗰、那个五一定七一， 所以唔单止系拆大台啊，五一又好，七一亦都好啦。五一肯定系讲嗰个劳工嗰样嘢啦，系咪啊？喂，呢班真系好契弟嘅，完全系睇到共产党嘅手影喺度搞紧乜嘢嘅，渗透咗啲学生组织，攞个领导权翻嚟，同七十年代嘅国粹派一模一样。 嗯， 食住你雨伞运动嗰个失落嘅情绪，去 appeal 佢啲群众。而他现在做的手法完全是职业学生的手影。 嗯。 不过就是当年就是拥护共产党变成现在说所谓拥护独立和这个本土。借这样东西来做包装去 appeal 的群众。这样东西才是最危险的。喂，即使你不同意中大学生报即是有时那些极左的意识形态。即是例如反 Starbucks 啊，反那些要求支持啲 canteen 有啲女工啊， 反資本主義啊， 反資本主義啊，喂大佬，學生報都聽下另類聲音啊，大哥， 嗯、 我哋做過學生會，我冇做過學生報嘅人啊，好多時嗰啲係即係古海明燈嚟㗎，真係，唔係嗰種明燈啊，大佬，無古神蹤應該咁講，喂，有時真係警醒下你，喂。虽然我都好中意饮 Starbucks 嗰啲咖啡，但系过程当中有好多剥削喺度嘅，点解卖到咁贵嘅？我哋大学咪鼓励紧呢样嘢啊？咁样，喂，呢啲系一个反省嚟噶嘛？我点解要搞个女工嘅 canteen 啊？喂，嗰啲都系对我哋资本主义一种反省嚟噶嘛？有咩问题啊？喂，大学生嘅阶段唔讲呢样嘢，你要听股票啊？屌你！ 咪所以周树峰或者中大开麦当劳开淡仔噶嘛？ 嗯， 即系旧年俾人夹咗好耐噶。 唔系，所以但系都唔使担心，所以佢奸有奸输嘅。佢点解爆呢啲咩嘢出嚟咧？ 就系、是、唔值佢咁嘅所谓。 佢话嗰个 spy 即 系啊，良心发现啊嘛，嗰间店喂大佬，即系呢啲又系啦，系嘛？即系你做閪嘢做得多咧，讲真唔系个个好似你咁扑街噶呢个世界。你估真心交喂？唔会醒嘅咩？ 最好笑咯，我觉得个 spy 咧，佢话即系佢话点解佢爆出嚟咧？潜伏喺对面嗰支装啦，呢种叫荧啦，咁样即系荧光个荧啦，萤火虫个荧啊，是但啦。即系佢话咧，即系因为周树峰咧就讲到对面系邪恶族心咁样，咁所以佢就去潜伏喺嗰边。佢潜伏得耐咗咧，发现咧其实嗰班人咧系班真心交嚟， 嗯， 即系嗰班真系普通戆鸠鸠咁样，咁然后大家觉得要做啲嘢嗰啲嘅普通学生。即系睇唔过眼，你咁样揼佢。佢仲话咧，原来嗰边啲庄咧有一啲其实都支持港独嘅，都系本土派嘅。不过觉得大家可以合作咁。 唔系，所以周树峰呢真系正扑街嚟。嗰阵时 系啊， 你话你系七一嗰阵时系咁叫长毛去即系占路啊嘛，占街啊嘛。 跟住 你捻样自己唔走去占，你估话长毛真系真心交咩？真系俾你点两嘢走去自己占路咩？戆鸠鸠。 唉，呢条友都算啦。佢一个冯敬恩，都系一个阶段性嘅产物嚟。在我哋面對一個運動嘅即係低潮嘅時候，自然咧就係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嘅友咧出嚟當權，所以我哋而家要開始要撥亂反正噶啦， 同埋而家你成個本土派退潮嘅時候咧，成個港獨派退潮嘅時候咧，我哋要把握緊呢個機會咧，成個反對派咧係真係要團結一致。你諗下，佢嗰陣時候成日指控我哋嘅係咩咧？就話你無論學生會又學聯又好，係成個反對派嘅。即是生力军来的嘛，整个反对阵营的生力军，你从这个这样的角度去分析呢，就老共一定要搞你学运的，一定要打散你的学生 组织，你到 一定要打散你的大台的， 你 原因就是这样嘛。喂，你源源不绝由我们的年代开始是输送人去反对派的政府里面， 其实你 去反对这个政府，对当权者来讲的计算是什么？ 你退联潮就是这样来的嘛，你这样去抹黑整个即是叫学联啊，还有即是泛民啊，或者支联会啊，或者整个食物链啊嘛，其实就是想你断你整个民主派他自己反对派其实那个新圈这条路嘛。 但是你很快现形的、你一六四七一呢两样是良心底线嚟嘅，你噏乜嘢我哋就知嘅啦。 嗯， 周树峰嗰阵时噏乜嘢喺六四？屌我嗰阵时真系想喺电台里边，好在我唔系对住佢咋，佢唔敢上嚟揾我啊，佢扮未知醒啊，扮攰啊，屌！ 你乜几捻鬼鼠啊？呢、這个蛇痢閪啫，即系你个人蛇痢咧，真系讲真，喂，即系你个你即系我唔知系你面油上油心生定你真系咁扑街系嘛？即系蛇痢都有好人嘅。但系好似你咁样样咧，连个样咧衰到个心度咧，即系咁一以贯之，系得你一个咁扑街嘅啫。 唉，算啦，呢条僆仔，唉，呢班僆仔都系开始系点讲啊？被时代淘汰嘅，我觉得 唔系即系咁讲。 不过最可惜嘅一样嘢咧，就系你好难救翻个学联呢一个即系香港学生组织啫。 嗯， 你要退出梗系好捻容易啦，呢个世界离婚系最捻容易，结婚啦，呢个世界系咪？吓、啊，即系整住听日行去律师楼签字就得噶啦，系咪？即系跟住分居两年搞掂咁样，结婚系好难嘅。 唔系啊，即系其实讲真，你人咧系好容易失望嘅，即系你当呢啲乜閪人咧不断掌权，系冇即系冇任何嘅希望走出嚟嘅时候咧，真系啲人就本能地就系走咯。边有人肯走出嚟啫？喂，个门槛咁高，哇！你一上街就要系要暴动嘅，你一上街就要用武抗争嘅，一上街就要系议事嘅，即系好似嗰阵时啫嘛。你话你记唔记得田老师？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港铁站啊？你大围港铁站嗰阵时，咪有个咪有位女士，即系攞住啲吉他 定乜鬼嘢？ 喂，都要焗你去用武抗争嘅，喂，做乜捻嘢啫？喂，然之后你唔勇武抗争喺度屌柒你嘅，哇！呢啲咁嘅贱人就系要就系、是、唔想有人走出嚟啊嘛！即系我唔话你系咪鬼啊，但你做紧呢啲嘢就系搞散任何嘅社运啊嘛！ 客观效果系啊， 系啊， 你睇呢啲客观效果就知噶啦，即系你成个学生组织，自从雨伞运动之后系一沉不起，亦都唔可以靠佢即系领导香港嘅群众运动。学生运动咧唔重要，就系、是、作为一个社会良知。 嗯， 所有人都唔敢讲嘅时候，我哋讲， 嗯， 系咪批评薯粉啊？其实应该系学生组织讲嘅，批评呢个小圈子选举啊，应该系学生组织讲嘅，因为我哋冇利益啊嘛，关我柒事咩？你揸住个千二飞， 嗯， 喂，我哋冇份投票啊，我阿爸阿妈冇份投票啊，呢啲说话应该你讲嘅，你睇下搞到而家咁，将我哋所有香港人嘅希望寄托喺呢个薯片叔叔度，其实。调翻转头谂，呢、這个就系我哋嘅反思同反省。就系因为你搞到咁，我哋薯仔都立住先，有乜计啊？行路打倒褪啊！其实根本就系对成个运动嚟讲，所以周树峰呢啲又好，冯敬恩呢啲又好，对唔住， 就唔关冯敬恩事嘅。 唔系，我知啊，我成一个 mentality 呢班友，甚至乎港大嗰个女会长都系，我唔记得叫咩名咯嗰、那个。喂，全班人都系一丘之貉嚟嘅。是搞弯的，部分可能是随时职业学生来的，冚家祥是共产党渗透下去的，就好像那时候刘艾强的仔咩刘芳咁啊，要承包就一脉相承的，希望控制翻个学生组织，控制翻个运动啊，断你成个反对派的米路啊。 嗯，够时间啦，唉，今日真系 补翻足上个礼拜， 唉，上个礼拜，唉，咁好啦，咁啊，我哋都吓今日咁早啊，就是、因为有我哋一阵要追击林郑， 系咪？你慢慢嚟，你慢慢嚟， 系好，好，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